锵锵三人行，今天再不请又停，明天就见不到了。 对，我明天一早班机。 哎，我竟然觉得咱大陆人真不明白，至于吗？他明天为了这个投票啊，台湾他要一早坐飞机赶回去投 票。而且不止我一早坐飞机，而且我礼拜一一早就回来。我就只有去回去两天， 就是投个票， 就投票，就投票。 所以我搞不了民主，我绝不会为了这事儿值当的吗？ 哎，神圣的一票，就差那么一票，我妈就说，如果差你这一票没当选，你就知道了，邱婷千古罪人。我得回去赶快把这票投下去，而且这次还可以投立委嘛，所以。因为我从来香港以后四年，我从来没有回。 你关心政治吗？你关心政治吗？ 关心。 他报新闻。 我第一我报新闻，第二台湾这个前途还是得。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你以为你那一票跟你有关系吗？ 有，我们从小被教育神圣的一票就不能差你这一票，而且你知道有多。 我们也被教育神性的一票，但我就觉得跟我有关系啊。 真的，台湾有多紧张？我本来要说从北京飞，然后呢，我就说完了，那我在北京有没有那个加班机？然后呢，航空公司说有， 只 有 停。 他说我们有一班加班机，你一定做得到，半夜三点， 对， 凌晨三点加班机，六点下台湾，回到家中七点八点开始投票。刚刚好， 这就意思就是说， 回香港去 台湾的航空公司都配合，就哪怕到凌晨三点，也把在外面的台湾人全运回去。 这是要把十八万台商送回去，十八万。他们说蔡英文 投马英九吗？ 哎，这个倾向我们就不说，但是他们说 不能说的吗？不能说你要投谁吗？ 最好不要说， 最好不要说。 但是我知道你要投谁啊？但是我觉得你也不一定对啊。 为什么？ 不是文道，我不知道对这个情况怎么分析哈。我跟你说，一个月前我去台湾，我的台北朋友他大概是蓝的，他就说没有什么悬念了，肯定是马英九了。可是越来越接近的这段时间，我感觉到，而且也有台湾人说不一定，现在很不一定，甚至照南方朔的说法啊，民调都是做了手脚的，甚至照南方朔的说法说，实质上蔡英文的民调已经微高过国民党这头了，说。你像咱们石其平老师也说很有悬念，甚至他还说北京是不是正在紧急研究，万一真选出个蔡英文如何应对。 我觉得其实没那么严重，就首先你说北京不需要到现在才紧急研究，研究好久了，就民进党上台执政的可能永远存在，对不对？那尤其蔡英文他一直在台面那么有历练的一个政治人物，你早就研究透他了。所以我觉得北京早就有一个方案，就是假如民进党上台之后怎么跟台北相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他是不是越来越有悬念，我恰恰相反，我反而觉得一个多月前可能悬念比较大，现在看起来是国民党的胜算还是略高半线。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你看现在我听到的就是说啊，我今天跟一个老师同车，一教授，他就说，哎呀，这个形势很紧张啊。他说我原来以为宋楚瑜最晚到昨天晚上会退选会放弃，他说可是宋楚瑜挺到现在也没有退，他说我就看今天晚上，哎，咱这节目今天是十一点半播， 十一点半播的时候，其实台湾已经要很安静了，因为根据台湾的法律规定，十点之前所有的竞选活动就必须要结束，十点之后大家都不可以再讲任何，对，冷静期，不可以再讲有关选举的事情，不可以做任何宣传，广告都不能播，八点大家安安静静就开始投票。所以呢，照理说我们在播的时候呢，该发生的事情啊，不该发生的事情，应该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就已经知见真晓。如果都没有，大家也不用再想说半夜会发生什么事，没有，就是明天八点。 你知道我现在就看这三派人物啊，因为我比较喜欢琢磨人说话，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台湾人在这个训练当中啊，他这个说话都已经变得相当的细腻，你知道吗？就是，哎，你比如说连战喊话说。宋楚瑜先生啊，我了解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绝不会看着让这个什么民进党什么当选。然后你看宋楚瑜出来讲话，我觉得马英九也够不好意思的。这宋楚瑜说这个话呀，就是说我跟连战还是不错的，要维持这个交情，但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我谢谢连先生，然后说马英九啊，你现在执政了这个四年，搞到要让大佬为你担心呢，你这是怎么做的呀？你这个话呀，他有点训诫马英九的， 就是长辈训诫晚辈， 就说哎呀，你现在弄到大佬都要来帮你站台帮你说话，你怎么做的？然后呢，你到蔡英文那个说话呀也是刀子嘴啊。蔡英文说呀，他不是因为马英九就提九二共识嘛，蔡英文就说 我们的政府应该像太阳给人民温暖，而不是靠恐吓。说马英九现在就是拿九二共识什么吓唬人民，你说嘛？哎呦，这个聊天这个讥讽啊，你有感觉到这气氛吗？ 对，当然，而且可是在这个当中，你可以看到宋楚瑜他从当首我们所谓的省长开始，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讲话方式。其实他那个选举语言或者是对民众的那个语言，就像你看陈水扁，他们已经是一种思维模式，他没有变过，就是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在这三个人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马英九，不是因为我偏蓝或什么，是因为你看马英九从一个如此高傲，然后其实骨子里很骄傲，看不起所有人的一个知识， 对对对， 所谓的精英分子，对，到现在他握手握到手啊，被这个民众弄得这样满，听说整个手都是伤痕。 对对对， 然后他的台语，我今天听他讲到苗栗以后，二号，他已经讲的是反应，他以前讲个二号，他要想一下说 translate 就是翻译一下是什么， 翻译成台语， 对，他现在不用，他现在脱口而出， 他说什么，他是客家人， 他不对，不管他什么， 对，反正就是要说台语， 台湾民众已经把这他的这个硬骨啊，已经开始知道，开始愿意软了，这是他人生当中很大的一刻。但是他没有软到愿意去跟宋楚瑜，不管私下或公开跟他说一声。 他的傲慢 啊，你觉得还是傲慢？ 马英九很傲慢， 但是已经被在这四年当中，他已经以他的成长过程，我觉得他已经弯腰弯的， 已经 有被训练到 的 有诚意了，有诚意。 台湾的这个选举是还是很好玩，就是因为通常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成熟的一个民主体制，就代议民主体制底下，选举里面啊，通常选投票率不会那么高。 就是大家都听说会很高， 对，他向来都不很高。台湾这就开放大选之后，因为这算是很高，就比起其他的地区， 是 因为大部分国家呢，比如说你比较稳定的，哪怕就像美国很紧张啊，其实他到最后，他如果投票率超过五成，哎呀，那就超高了。大部分都不投票，这所谓的政治冷漠，其实很大的理由就是他觉得你政治上选谁，跟我日常生活变化影响不会太大。 对， 但是台湾不一样，台湾呢真的这个影响还是会挺大的，就是两岸关系的确很主导了这个事。第二就是我觉得台湾这个民主化刚开始十几年了，所以呢就老百姓对于政治上的这种议题啊，是还是很紧张。 我不知道台湾的这个风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我去台湾去好几次了 就没见过选举。 我去到台湾，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台湾，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人谈政治，我就是我接触到的去吃饭呢，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非常亲切。然后早上起来你在台北逛一逛，人很少，就是也很安静。就我就不知道他现在闹起来，电视上看啊，觉得在闹事，那是个什么个情况？ 他就是像个嘉年华会吧？对，你说年轻人，你说他们有时候喜欢你，他就是去参加一个集体的一个活动，而这个活动呢，是感觉会有点理想，有点理念在。然后，因为台湾就像你说，已经没有什么大型的什么国际的什么节日要过，你现在连过春节大家都没这种， 也 没有，也没有十月十号，大家也都没什么感觉，没任何节日，连圣诞节都没感觉，就只有选举，大家可以有个话题，有激辩的一个空间， 而且很快乐。就是很多的小商贩，然后甚至包括以前现在流行上网啊，以前那些那种成人色情光碟，就那种选举造势晚会，不晓得外面就一堆卖这种成人色情光碟、范导爱啊什么都在那儿， 还有赌盘呢，赌盘大开，赌盘大开。哎，咱们可以看看照片啊，就是有这个风采，你看我们，你瞧。现在就已经做出来色情光碟已经出来了， 是吗？ 对，这是 PS 的这个马英九和蔡英文啊，蔡英文身材要能这么好，哎， 这个、拉不少选票。 对对对，哎，这是做成了叫电声的那种娃娃的玩具，这是他和吴敦义吧？ 是他和吴敦义。 再看下边，你瞧来这个了，辣妹穿着蓝衫已经，哎呦，这台湾美眉啊！身材啊啊！ 你会因为这样去投吗？ 会的，会的。搞点这个，你看批八字的全上，这仨人什么命格？这次谁能得？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事评论员讲的都挺正的是吧，我有点我因为我不懂政治、 嗯、 我就喜欢就瞎猜啊，就是说宋楚瑜他们不是说呀、啊、关键时刻现在连战出来喊话吗， 对， 宋楚瑜那意思就是说啊，弃宋宝马， 对， 就关键时刻你宋楚瑜如果说宣布退选，马英九就赢了， 一定上， 对吧？但是呢他今天晚上他会不会宣布呢，哎，很多人看我就觉得呢好像不会，但是呢难道说宋楚瑜是个不顾大局的人吗？不是有人 他是 你觉得是啊？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个不甘寂寞的退休老人家，你知道男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很多总经理是不是就算是退休他还是每天要到办公室走一走，为什么？因为他想听人家喊他总经理。宋省长就是在家里面待很久没有人喊他，现在他很无聊，所以他就今天出来想说我要感受他这整个过程，人家就说你到底图什么，就是你现在看来你又不当行政院长了，你看来你也不一定不会选上，你又拖累大局，到最后博得骂名，请问宋先生你到底这个算盘算是什么？我觉得他算的没有什么，他根本想不到未来以后，他就是想我现在就是要感受一下被人家一直拥着，哦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他就回家就睡得好开心， 而且他需要双方都抢他， 是不是？ 因为现在变成宋楚瑜太关键， 是， 所以两个阵营都要拉他，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他这个表态怎么样太重要， 爽， 所以他重要了，他变成关键人物， 他只爽三个月， 我觉得你 怎么可以， 那就有点像有些老男人这样找年轻小妹妹嘛，他要不就是像宋省长，要不然就像找年轻小妹妹。 我觉得你老男人想的太简单了，想的太简单，人家连战都看出来啊，他就固然有一个目的，他要帮这个亲民党啊将来争取一个空间， 是， 就是我也有，我将来哪怕是在议会斗争当中啊，我这个亲民党不让台湾呢、啊、只有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 两个党， 但是问题是亲民党你我们也知道第三党绝对有这种绝对关键，但是第三党你要有一个理念，我不知道你亲民党的理念是什么， 不是 现在看来就只是 你听我说， 不喜欢民进也不喜欢国民党， 说我说我怎么瞎揣摩人呢，我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都是小人，我因为我觉得哎，那天我看见辽站在宋楚瑜那边，好像他跟宋楚瑜站一伙哈，我就猜呢，我从他就猜他显然这俩政治观点有点接近，所以我认为什么认为宋楚瑜不肯放弃呢，就是他难道不怕蔡英文赢吗，对吗？哎，我觉得他也有可能不怕，你听我这外行为什么瞎猜呢，因为我老听李敖说一个观点，他说一个什么观点、啊、他说如今的这个国民党啊和民进党啊其实都差不多， 嗯， 而且就是说民进党搞台独是假的， 对， 就是说他即便真登了台，我跟你说他的政策两岸关系方面他不会跟马英九差多少，他不敢、 嗯、 玩真的他不敢、嗯、所以我就在想，那既然他要有这个铺垫了，可能他也真的是不必宣布弃，在他看来即便是蔡英文当了也不会真的影响什么两岸大局、嗯、而且他还能够说我亲民党从此以后， 嗯， 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有人在骂说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一个样，两个党甚至达到了有些私相授受、私相做交易，在议会里面达成他们的一些目的，搞瓜分、 嗯、 那么是不是宋楚瑜也是不是老男人找小女孩，老男人也有老男人的理想，就是我给你们来股清流，我亲民党我也要有我亲民党的空间， 将来。可是问题是宋楚瑜从来就不是以清流著称， 是吧？ 他在政坛打滚这么多年从来就是大内高手，他就是一个会搞事儿的人，很能搞的人，很擅长搞的人。 对呀、啊，你要了解， 他不是一个清流，你知道吗？ 对，你要了解宋主席的，就是 不太了解他， 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但我你刚才，所以你前半部所有分析我都同意，就是你说他清流这一点就瓦解掉了。为什么？ 是吗？ 因为的确，台湾的是现在是两党都很像，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就当然大家闹得那么厉害，看起来好像斗得很猛，分裂很大，其实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外面的人看台湾会觉得看不懂，就比如说你去，你身为一个大陆游客跑到台湾去，老觉得台湾很稳定， 对，没人聊政治， 对吧？ 啊， 但是每次搞选举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快裂掉一样， 我觉得好像存在另一个台湾，就是电视机里的台湾，我真的去到台湾的街巷我看不到。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这就说明台湾的民主化相当成熟了。在刚开始头几年，李登辉在到陈水扁上的时候，那时候比较麻烦，那时候真的是你坐出租车，你打的， 嗯， 那师傅跟你聊政治，一言不合就把你赶下车，真会这样， 真会这样。 现在不会了，这为什么我说这是民主化成熟了呢？第一个，他表达出来就是两个党开始趋同， 就是大家要争夺选民的时候会互相学习 啊。 然后第二呢，就是老百姓聪明了。什么叫老百姓聪明？他懂得帮政治划界了，他开始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就把政治带到日常生活所有部分。他们知道政治很多时候是不要谈的，所以你就算一个大陆人，为什么现在跑到台南所谓的台独大本营没问题啊，没人打你骂你，跟你笑呵呵的刚刚招待你这个观光客，对不对？这就相当于很多这种规矩，比如说人家老说去美国旅游有几个禁忌，不要谈，不要谈宗教，不要谈政治。我觉得台湾人现在学懂了，不要谈政治 啊， 对，莫谈国事，然后把它挡在一个范围，然后到了那个范围要发动的时候，大家去，哦，怎么样都行，回到家就太平盛世另一个日子。这种社会比起一个什么都要讲政治的社会啊，其实是相对稳定的。 我们那个大陆网友也喜欢这个事儿，他是说怎么在这个隔岸观火呀，哎呀，我觉得看着我笑坏了，非常有意思。一个台湾大选的新闻，大陆很多网友也关注，后边跟帖啊，你知道第一条是什么？很反映大陆人的这个心声，收复台湾岛，活捉林志玲。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没投过票，我就知道收复台湾岛，活捉林志玲，这是我最感兴趣。哎，林志玲是挺可爱的，我上次碰到一回，我觉得啊，没人会觉得人家不可爱。他那个，我跟他一握手啊，你知道他都是握着我的手行屈膝礼啊，你知道吗？哎呦，恨能弄得我差点跟他作揖啊！我就是，你说人家这个真是特别。 对啊，你说那个握手，你看我们连选举当中，人家马英九从第一年选他是只这样握。到现在要这样握，然后到这样九十度握， 哎， 这都是礼貌，都是要学， 对对， 台湾人都有教， 人民就是教高高在上者呀， 社会人对啊， 卑躬屈膝。 所以你说，连企业老板看这个领导人都这样子，都这样握，以后他是不是要跟员工也这样握？所以这是一个风气来的。 哎，我问你，你去飞到明天就飞去到那儿之后，你直奔票站吗？ 直奔，先回家拿我的这个身份证，然后拿齐这个， 要带印章的， 对，印章，对对对。然后呢，我还得 自己还有印章， 而且我好久 台湾到现在还是有印章， 对， 对 啊、 对， 而且我好久没投，其实我有点紧张，有三张票，然后呢， 不错， 对对，要看准，而且呢，老师以前教，你就盖下去，你不可以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一点点印的话呢，这张就作废。 把你名字的印盖在你要选的人， 不是，他会有给你。 不是，千万不要错误宣传。 对， 很多人就这么投票投错，拿自己的印章去印，不是，他选票上面会附一条线，那个绳子绑着个印章。你要用那个印章来印，不是用你名字的印章。 你的名字只是去登记的时候，报到的时候， 千万不要搞错啊！大家注意啊，不要被窦文涛这个忽悠了啊！ 充分反映了台湾服务业事儿妈的精神。 他们反映了你们对投票太不理解，你们这帮大陆人。 我们画对勾不最简单吗？就全部都按规定的，然后一点点不对都不行。而且我小时候还当过唱票员。哦，好开心哦，就是会选的，因为他是在学校里面，我就在我家隔壁国小就投票，所以大家会说为什么一天我就可以开票？因为我们的投票站这都是已经规划好的，根据 这个速度很高，台湾 速度速率是很快， 明天就当天就产生。 你看我们要选那么几百位的立委，我们要选一位领导人，我们还要再选个什么政党票，这么多的一天，你在明天十点前绝对什么都出来，而且是准确的。对， 明天十点就 晚上十点， 对， 就知道了。 是 晚上十点 之前中选会、 哦， 然后我们还会唱票。我们以前是说就唱啊，例如说一号窦文涛，再交给第二个人再看一次。一号窦文涛要三道，到第四道是官方的人以后呢，他们再确定这是窦文涛好再放进去。所以这一切小时候都要去，就好紧张，好开心。 小时候你小台湾实行民主才几年，你小时候就 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连我小时候也有了那时候。选举立委了吗？就台湾的这个民主化不是大家所以为的，真的是李登辉时代蒋经国时代然后开始就选领导人了选总统，不是的，他这个地方选举是早很多年开放，比如说民选的县长是早好几年开放，民选的议员县议员到立法议员也是早几年开放， 对啊， 所以他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啊并不是说蒋经国时代忽发奇想快死了然后赶快你们搞民主，不是，早在他 在世的最后十多年二十年就已经开始循序渐进的操作起来，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过程。 对，真的 是 个过程。 但是你觉得你们比美国人是不是更情绪化呢？ 我觉得还难免，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现在不会了。 嗯，现在真的倒好多了，但是台湾 现在是美国人很情绪化，美国人在闹情绪这几年， 没啊。 对，已经不会有那种真的说什么打起来一言不合不能谈天的。 不是，现在还有人猜呢，说最后一刻会不会又哪炸了？ 那实在是被陈水扁吓坏了，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机会，但这个社会的气氛不再是这样。 你知道台湾，我今天看新闻，台湾的警察局啊，不但是严防治安呢、啊，而且就是通知各个大佬、帮派的大佬，管束你们的这个下属，不要生事。 对， 此时此刻生出一点小事。 而我个人认为，今天最后一天应该也不要会有事，因为讲直接一点，你陈水扁玩过子弹，然后我们上次市长的时候很紧张，连胜文不小心也被一个子弹弄，就说两党都发生过这种事，你现在再发生，民众不会相信你。以前以为有点什么事，我是要吸选票我才发生事情，但现在我觉得，如果今天或在最后一天再发生什么，大家只会对这个政党是予以鄙弃的，因为这已经没有信任感了。 门道，你为什么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悬念，我今天看报纸还在讲啊，就是说蔡英文和马英九很接近呢、啊、 是很接近，但是仍然是马英九胜算比较高，直到这一刻我还是这么认为。为什么？是看他们最后两天的竞选的布局看得出来，就是蔡英文还在很努力的在台中几个地方跑，在拉票，那相反的国民党好像已经老神在在，我不晓得他是放软手脚了还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最后一刻你可以给人一种你在放软手脚的感觉的话，那大概是他们信心很足。 好像马英九就在台北逛的，是吧？ 是他。 不过当然这也很有可能是个策略，就是他在告诉大家我们赢定了。那你知道啊，这个选举造势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赢定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